ChinesePod.com。 你觉得找个你爱的人重要，还是爱你的人重要？ 当然是爱你的喽，爱一个人多辛苦啊！ 你真自私，你不爱他，这叫爱情吗？ 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，再说也不是不爱，而是多少的问题。爱情通常是付出越多，回报越少。 但是当你遇到了真爱，付出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的每一段感情都是全心全意的去爱，虽然受过伤害，但只要爱过，都是珍贵的经历。 但是我觉得你越爱这个人，这个人就越不珍惜你。 哪有那么绝对？我相信只要你真心的爱一个人，他也会爱你的。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情人要找自己爱的，结婚就要找爱自己的，这样才会安定和幸福。 瞧你还不是和我一样，可见还是被爱好。 但是一定要先真正爱一回，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。你难道没有爱过人？ 当然爱过喽，所以我才体会到爱一个人的痛苦。你总是会想对方是不是也一样爱你想你，总之特别受罪。 你会这样比较就不是真爱，真爱是无私的，不会去计较谁付出多谁付出少，享受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。 唉，你真是个自虐狂。